的小妹子， 什么叫做萝卜，什么叫做葱，什么又叫梨花容呀？ 啊啦嘿哟，啊啦嘿哟，什么又叫梨花容呀？叫一声我的小妹子，绿的是天呀，红的是个萝卜，青的是个葱，妹妹你是女花容呀。啊啦嗨哟，啊啦嗨哟，妹妹你是女花容呀。 两只鸭小船呀，叫叫那呀，又装那银子又装钱，又装那小姐脸呀。我的干哥哥， 哎，我的小妹子， 什么叫做银子，什么叫做钱，什么叫做小姐脸呀？ 哎啦哎哟，哎啦哎哟，什么叫做小姐脸呀？叫一声我的小妹子，你是天呀，黄的是那金子，白的叫那钱，妹妹你是小金莲呀。啊啦嗨哟，啊啦嗨哟，妹妹你是小金莲呀。我的小妹子， 什么叫做鸭子，什么叫做鸡，什么叫做好东西呀？ 啊啦嗨哟，啊啦嗨哟，什么叫做好东西呀？叫一声我的小妹子，你是天呀，扁嘴叫做鸭子，尖嘴是个鸡，妹妹你是好东西呀。 啊啦嗨哟，啊啦嗨哟，妹妹你是好东西呀。 小妹子， 什么叫做豆子，什么叫做美，什么叫做好宝贝呀？ 啊啦嗨哟，啊啦嗨哟，什么叫做好宝贝呀？叫一声我的小妹子，你是天呀，圆的叫做豆子，长的叫做妹，小妹你是好宝贝呀。 啊啦嗨哟，啊啦嗨哟，小妹你是好宝贝呀。 五只鸭小船呀，叫叫中呀，又装那笛子，又装小，又装那阿的猫呀。我的干哥哥， 哎，我的小妹子， 什么叫做笛子，什么叫做小，什么叫做阿的猫呀？ 啊啦嗨哟，啊啦嗨哟，什么叫做阿的猫呀？叫一声我的小妹子，你是天呀，横水是狮子，竖水小， 妹妹你是二道猫呀，哎啦嗨哟。